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29号星期四，农历6月2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第八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城市体检评估和完善服务包制度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 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提请审议，献血者今后将获得多项优待。 预报显示，本市今明两天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021世界 5G 大会下周五在北京举办。 本市首个交通领域中深层地热能换热工程落地城市副中心。 北京推介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大会将于9月2号开幕。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第八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城市体检评估和完善服务包制度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第八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及我市贯彻意见汇报，指出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实施好“十四五”援疆规划，推动对口援疆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助力受援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挥首都优势，增强当地造血功能，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摆在突出位置，加强援疆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会议听取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和首都功能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体检评估有关情况汇报，指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全力推动首都发展，要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持续推进减量发展，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推动南北均衡发展，深入实施绿色北京战略，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提高公共服务资源匹配精准度，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城市应急管理能力，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核心区要提升首都功能，加强老城整体保护，城市副中心要打造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推进通州区与廊坊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城市体检评估工作要进一步聚焦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找准解决问题的路径。会议研究了关于完善服务包制度，精准服务企业更好发展的工作方案，指出服务包是我市服务企业促发展的机制，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建立市区街乡镇三级服务企业制度，市领导带头落实联系企业制度，各区各部门和街乡镇都要主动上门听意见，送政策送服务，抓好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行业主管部门要负起责任，12345企业服务热线要发挥作用，对共性问题加强政策创新，对个性问题坚持一企一策。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来临之际，昨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研究我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双拥工作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一年来卫戍区驻京各部队在维护首都稳定、重大工程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疫情防控、抢险救灾和垃圾分类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向卫戍区给予北京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卫戍区全体指战员、全市民兵预备役人员、军队离退休干部、军烈属、复员转业军人等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会议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统一思想和行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始终做到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指挥。会议指出，要不断提高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水平，深化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改革成果，强化练兵备战意识，着力提升国防后备力量快速动员和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健全完善国防动员体制机制，为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提供有力保障。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首都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着力打造双拥首善之区，不断完善抚恤优待政策，健全荣誉激励机制，扎实开展好八一期间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希望卫戍区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再立新功。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32次会议，审议接速急办工作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作执法检查报告。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献血条例草案的说明和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办关于立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农村委关于种子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社会委关于接速急办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禁毒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修改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关于授权市政府为保障冬奥会筹备和举办工作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75普法决议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及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物业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昨天听取北京市接速急办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由于法规内容聚焦于政府和相关部门为民服务工作，条例名称修改为北京市接速急办工作条例。一审过后，条例草案征求到7500多条建议，主要涉及诉求人权利义务、部门职责、诉求分类处置等方面。为强化社会监督，二审稿提出，市政务服务部门应当建立接速急办工作公开制度，定期公布接速急办工作情况。 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昨天提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从支持鼓励无偿献血、强化宣传教育、规范采血用血、建立风险应对和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规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006年，本市就已基本实现临床供血100%来自自愿无偿献血。2019年，本市献血量约134吨，居全国城市之首，献血总人次40.4万人次，其中常住人口人均献血率为18.7%，远高于全国人均献血率11.1%。市司法局局长李富莹说：“ 随着本市医疗服务水平的持续提高，全国各地来京看病就医人数不断增长，用血需求不断增加。”本市献血工作也面临献血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单位动员组织献血作用发挥不足，血液供应风险应对及应急用血保障机制存在空白，医疗机构科学合理用血有待加强等问题。 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规定，本市依法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坚持个人自愿原则，提倡18周岁到55周岁的健康个人自愿献血，既往无献血反应、多次献血的健康个人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以延长到60周岁。市司法局局长李富莹说，条例草案规定了献血者荣誉、用血优惠、优先用血以及其他优待， 对献血者发给献血证书，征得本人同意后向社会发布光荣榜，给予献血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用血优惠，在保障极危重病患者用血的前提下，对献血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优先安排临床用血，鼓励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的管理单位给予献血者优待，规定单位应当为职工献血提供便利，可以给予补贴、奖励等。 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办公室主任刘玉芳在报告中建议，要在法规草案中进一步加大对献血者的褒奖， 建议进一步拓宽对献血者的奖励形式和内容，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献血的积极性，构建起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具有首都特色的献血激励和保障制度。 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昨天召开第25次会议，本次会议为议政性常委会议，围绕全力推动两区建设，助力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专题协商议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在常委会会议上，市政协常委和民主党派代表做了大会发言。市政协常委陈忠光建议加强两区建设的立法保障和完善管理体制机制。 两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稳定符合北京自身特点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保障，建议分步骤分阶段研究和制定两区政策和制度体系。 市政协常委白文建议聚焦市场主体获得感，加快提升国际化服务保障能力， 将政策和奖励适度向自贸区内企业倾斜，关注企业诉求。 市政协常委郭卫民在发言中表示，北京高校及科研院所众多，两院院士占了全国的一半，国家重点实验室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他建议说， 除了要做加法吸引外省市或国外的人才外，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就地取材的工作，把北京既有人才用起来。 会上，政协常委们提出建议，进一步加强两区建设顶层设计，建立健全自贸区开放型经济风险防范体系，加强协同，着力促进两区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动，优化服务，努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地。副市长杨进柏听了大会发言后表示，积极吸纳政协的真知灼见。 下一步啊，我们两区建设将以问题为导向，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围绕政策以制度创新、体制机制改革、要素保障、对标国际等方面再谋划再部署。 新闻广播消息，市政协常委会昨天审议通过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其中提到，开展网络议政、远程协商，可围绕重点协商议题，在委员履职平台开设主题议政群，面向全体委员征求意见建议。规则共8章32条，包括协商内容、协商工作计划制定、协商活动组织、协商成果转化、协商质量评价等内容。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白天开始到明天白天，本市将出现一次大雨天气过程，东部地区可达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行请备好雨具。这次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雨量东多西少、阵风风力大的特点。这次降雨和台风烟花减弱的低压系统移动速度和路径密切相关，目前其移动路径及影响范围仍存在不确定性。市气象台将密切监视天气，及时更新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新闻广播消息，2021世界 5G 大会下周五到周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大会以 5G 深耕共融共生为主题，包括论坛、展览展示、 5G 应用设计接榜赛等。展览汇聚三大运营商等知名企业，还有一些非常具有观赏性和互动性的展项。参会参展报名可以关注大会官网。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 5G 独立组网网络，开通 5G 基站 96.1 万个， 5G 终端连接数达到 3.65 亿。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中深层地热井下换热项目顺利完成施工招标，这是北京市首个交通领域中深层地热井下换热示范工程。根据工程进度安排，首个试验井将在今年9月完工。根据枢纽综合能源规划，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可再生能源利用率10%，其中深层地热占比7.8%。这部分绿色清洁能源将通过井下换热技术被采集利用，同时项目热源侧采用封闭式换热器，可以做到取热不取水，在不污染地下水的前提下为热泵提供温度更高的热源，并且基本不受气候条件影响。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昨天举办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推介会，介绍2021年服贸会的活动安排、特色亮点等。今年的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行。 目前，本市已征集中智、北京外企、成通人力等七家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加展览展示，共征集55个签约项目，签约金额达5000多万元。据了解，目前北京的服务业增加值已经占到地区生产总值比重80%以上，服务贸易总额占全国的1/5左右。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争取更大荣光。听到获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荣誉称号时，昌平区委书记于长辉正在基层走访。2019年5月，于长辉从石景山区调到昌平区任区委书记。2年多时间，他密集调研，走访基层，推动昌平高质量发展和深化治理的思路也在他脑海里逐渐清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优点就别说了，好说别说，关键是咱们看看有什么不足，咱改进一下，好不好？ 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2层图书馆里，不少附近居民正在看书学习。这里刚刚正式投入运行2周，群众对这个新项目是否满意，还会有哪些诉求？于长辉以4步2直的方式走进这里。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运营负责人张多告诉记者， 于书记一直强调，我们要从百姓的真实的需求出发，叫解决真问题才是真创新。 回天地区是典型的超大型居住区，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5.1万人，交通拥堵，车位紧张，公共服务配套少，一系列矛盾叠加，成为城市治理的一个棘手难题。上任第一个月，于长辉就带着多个工作小组一头扎进基层，记下了密密麻麻的一大本群众意见建议。在接下来落实回天三年行动计划中，于长辉统筹推动117个项目加快实施，62个项目如期完成。昌平区区委书记于长辉说， 回天是超大型社区，但治理呢要精细，坚持把硬件织补和软件提升一起来抓。 如何让区域经济发展有后劲儿？于长辉把突破点放在了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2020年4月，为支持小米公司建设先进工厂，于长辉在办公室挂起了作战图，将13项任务细化为105个具体工作节点，压查推进，仅用了49天就完成了项目地块入市交易前的所有手续审批。如今的未来科学城，不少国家级科研平台在此落户，央企导入关联企业163家，搭建协同创新平台20个。 在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2区的重大历史机遇下，昌平聚力推动未来科学城2股1圆创新开放搞活，打造国际先进能源产业战略支撑点和全球生命医药健康产业核爆点。 于长辉坚持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牵引，统筹实施生态建设。昌平2年新增造林绿化3.8万亩，一批城市森林公园、休闲公园建成投用。在于长辉看来，多年的努力就是要让自然优势变成绿色发展的民生福祉。 那么下一步啊，我们要以啊习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勇做新时代的奔跑者，为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贡献昌平力量。 一起因疑似套牌玉米种引发的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纠纷日前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审理。植物新品种创新保护如何突破现有困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现在开庭。 经授权在中国境内享有鲜芋335玉米植物新品种权的山东一家种业公司，近期发现北京一家种业公司生产并在山西售卖的种子红枫808和自己的玉米种高度近似，经鉴定两个品种的差异位点数为0，于是山东的种业公司以侵害植物新品种权为由，将北京的生产方和山西的销售方诉到法院索赔。 诉讼请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合计300万元。 庭上，被告北京公司代理人极力否认侵权。 涉案品种红枫808由被告自主选育，已经通过国家审定，具备合法的推广资格，不应认定为侵权。 还拿出了一份其自行委托检测中心进行的鉴定报告，鉴定方法与原告的相同，但结果却显示有一个差异位点， 差异位点为1，那么它判定为近似品种，不能简单的认定为侵权。 面对双方各自委托结论也并不相同的种子 DNA 鉴定报告，双方互不认可，双方当庭并未达成调解意向，被告北京公司申请重新鉴定，案件没有当庭宣判。 种子被称为农业的芯片，但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种业市场品牌同质化、仿冒、套牌等问题较为严重，植物新品种权纠纷在司法实践中也有较大增幅。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王元东以我国三大主粮之一的玉米为例介绍道， 一般你需要至少七八年甚至十年的功夫才能审定一个品种，才能推广，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知识产权，非常来之不易，因此呢国家也非常重视。 市农林科学院草业与环境研究发展中心室主任研究员孟林直指当前缺乏快速科学的鉴定流程和标准的问题。 不管是技术还是品种来源，一定要来自于权威机构。你看两家提供的分别来自于两个不同的机构来鉴定，那这个真实性、权威性就质疑了。 市农业农村局种业管理处处长王以忠建议，农业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应建立合作交流长效机制，综合运用技术、行政、司法等多种手段破解侵权难题。 需要形成一些沟通机制吧，相关的标准或者是咱们鉴定单位有没有一个互认，也为执法或者是司法服务。其次呢，就是推动我们把这个标准样到标准指纹图谱的管理真正的严格管起来。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因技术系统改造，今天上午9点到12点临时停机。欢迎听众朋友通过调频94.5兆赫或者听听 FM 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 2021年北京市中招统招录取结果今天即可查，各高中录取分数线出炉。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在规定时间通过网上填报征集志愿方式参加补录。 北京王府井步行街近日被商务部正式确认为全国示范步行街。在昨天举办的王府井论坛上，王府井全国示范步行街揭牌。东城区人民政府在论坛现场与首旅集团、北京发行集团、工美集团等联合签署共同打造王府井国际化消费区域战略合作协议。 27号傍晚，海淀区香山老年公寓西南侧道路护坡坍塌，导致部分楼体受损，其中5人遇难，7人获救。海淀区有关部门迅速对全区范围内福利机构、养老机构等房屋和周边区域组织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严防灾害再次发生。灾害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秦倩，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9摄氏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醒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偏北风2-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住了40年，不知道房屋产权方究竟是谁。西城区这栋老楼的居民期盼房子早日确权。 花店交给西城房管局了，可是西城房管局现在不承认。 居民区附近两个大型商超被拆除，市民生活不便。京城商超配件有规定吗？ 各小区里边有个小超市啊，买点日常的生活用品。大一点的商超基本上都得坐车5-6站以外。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西城区榆树馆东里6号楼的赵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所住的楼建于上世纪80年代，性质是公房。然而40年过去了，现在房屋权属不明，没有任何单位进行管理，这让大家非常困惑。那么这栋楼的产权方到底是哪里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调查报道。 赵先生告诉记者，这里原先是一片平房区，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西城区影视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华天影视集团，在这片地建设家属楼，占用了居民的平房，于是将平房区的居民安置到了家属楼，也就是现在的榆树馆东里6号楼。 这个楼呢，住的人比较杂，我呢是属于回迁。这个楼呢，着重呢是以他西城华天影视公司的员工，等于他们分的是福利房。 随后，赵先生掏出了一本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他告诉记者说，由于没有产权，影响孩子上学，自己当时向房管部门进行了申请，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中心展览路房管所与赵先生签署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并让他补齐了之前的房租。 我找的房管局提出了我的申请，让我补交了房钱，才给了我这个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 近期赵先生想与产权方进行协商购买产权，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当年跟他签署租赁合同的展览路房管所却告诉他，六号楼的产权不在展览路房管所， 华天 这个楼的产权 交给西城房管局了，可是西城房管局现在不承认。 记者看到公房租赁合同上的甲方为展览路房管所，最后一页还盖着展览路房管所的公章。记者首先询问了展览路房管所的上级单位，北京德源兴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产权单位是华天影视公司。 记者又询问了与赵先生对接过产权事宜的华天影视集团的工作人员陈先生，他告诉记者， 相关部门还在讨论这个事情呢，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 随后记者又辗转联系到了华天影视集团的宣传部门，并将问题反映给了他们，但工作人员核实后微信回复记者表示，这个房子不属于华天。记者再次致电西城区房管局直管公房管理科反映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他有可能没有移交成功，为什么没有移交成功，中间有什么事儿，后续怎么办，得有个说法，重新起本，该起本起本，该怎么弄怎么弄。 榆树馆东里六号楼的产权方究竟是谁？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家住石景山区天翠阳光社区的听众张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家附近本来有华联和物美两家大型商超，但最近两年两家大型商超都被拆除。 这边原来有个华联超市，石门路要建一个桥，修桥给拆了。原来内湖里博车站有一个物美超市，是打今年五一以后关的。 由于没有大型商超，张先生他们只能坐车去附近大型商超购买物品。 各小区里边有个小超市啊，买点日常的生活用品。说比较大一点的商超，基本上都得坐车5、6站以外。 张先生家附近的大型商超究竟为什么被拆除？后续有没有新建计划呢？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五里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 那您问商务局吧，这个我这儿也解释不了。 记者联系了石景山区商务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 给您的那个回复这块还没有出来，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下采访函，把那个想了解的情况也可以写里边。 于是记者将大型商超缘何被拆除以及有无新建计划等问题以文字函形式发送石景山区商务局询问，具体情况还有待他们的回复。那么北京市对于居民生活区周边商业服务设施配件有何要求？对于一些大型或较大型的商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单晶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北京市的这个规划和要求里头有一个15分钟生活圈，要求生活的基本的这些生活服务，菜蔬果品等等这些能够在15分钟内解决。当这些商场超市啊，这些大型的商圈，他在这里头有足够的市场，并且觉得能够实现他这个合理的营收，他可能会在这个里头设点。政府的规划只是一个引导，他也不能替代市场去做这一块。 有关天翠阳光社区居民购物不便的问题究竟如何解决，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张玉，实习生李敖，主持人江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